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，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。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陆素心的一句话又把躁动的我定在了原地。胡闹，有一件东西可以证明你的身世。 什么东西？ 我心想，莫非他们也有胡青山的照片？但是苏星海从长衫的袖子里掏出来的东西却是那盏琉璃佛灯。老头把佛灯轻轻地放在了胡青山的墓碑之上。 这是警察从你家中搜出的那盏佛灯，它能证明你就是胡家的后人。 这算什么证据啊？一盏假铜灯而已吗？ 苏星海意味深长地说道。 胡闹啊，佛灯虽假，但身世是真啊。 齐小姐在一旁附和。是啊，胡先生，那盏佛灯自从被我祖父带到台湾后，他珍藏了半个世纪都没有拿出来过，直到半年前祖父弥留之际，他才把佛灯交给我，并希望在他死后能让佛灯物归原主，而这佛灯的原主人正是令祖父胡青山老先生。 这琉璃佛灯原本就是你胡家的传家之宝，古往今来有幸能见到他的人寥寥无几，在此之前连老夫都没见过。老夫本以为佛灯早就遗失了，没想到原来青山兄在死前把它交给了当年齐家的掌门人齐丰年，也就是小齐的爷爷。之后国民党败退，齐丰年是部队高官，只能随同逃往台湾，也就带走了那盏真佛灯。胡青山死了，齐丰年走了，金陵三杰也就不复存在了。 我可以想象，一个时代的开始便是上一个时代的灰飞烟灭，而苏香海也许是那个时代唯一的还在世的见证者，所有曾经和他共事过的人都已不在了。 苏老，照您这么说，这么多年来除了胡青山和齐丰年外就没有人见过佛灯了？那这佛灯他这假的，我是说他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？ 这盏假佛灯乃是出自胡青山之手，具体为何而放老夫不得而知，但却曾亲耳听他提过此事。他说 此物乃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件仿品，所以当警察把这盏佛灯拿给我看时，我就知道胡闹你一定是他的后人。 此时天已经完全暗下来，我几乎都看不清他们的脸了。眼前这三个人的身影如同周围的墓碑般深沉。沉默一阵之后，陆素心走到我身边。 胡闹，苏老说的这些你也许一时间还无法接受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来。既然我们已经来了，死者伟大，不如先祭拜一下。 我点了点头。陆素心那边早已准备好了一应祭拜之物，苏星海还亲自烧了些纸钱，嘴里喃喃着什么：“ 青山兄啊，胡家没有绝后，我终于找到胡家唯一的后人了。”这之类的话。 陆素心和齐小姐都叩拜了胡青山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我望着黑暗中唯一被两团烛光照亮的墓碑，最终我也没有磕头，只是鞠了躬，敬了香。苏星海无奈地轻轻一叹。烧完了纸，陆素心抚着苏星海站了起来，毕竟是上了岁数的老人，身体明显有些迟钝。陆素心说：“ 苏老，这里阴气重，夜路湿，不如今天就先回去吧，不然您的风湿又要发作了。” 苏星海摆摆手，然后对我说道：“ 胡闹啊，香你上了，纸也烧了，我就当你是胡家的人了。” 我点点头，没有辩驳。 这论辈分，老夫和青山兄是同辈，你就如同我的孙子。虽然胡家已经没了，但是苏家还在，你就当是自己家，愿意的话随时都能回家来啊。 听到回家这两个字，还是让我鼻子一酸，十分感触。 哎呀，时候不早了，再待下去老夫这腿恐怕受不了了。当年打仗落下的病根儿，如今让我这把老骨头是吃尽了苦头喽。不过在回去之前，关于佛灯背后的秘密，老夫得告诉你。 我立刻竖起耳朵，他终于要说了。 其实这秘密我也并不太了解，毕竟之前老夫连佛灯真品都不曾见过，又怎么可能知道它背后的秘密呢？不过此事终究和金陵三杰密不可分，所以老夫也略知一二。 说着，苏星海转头问齐小姐：“ 小齐啊，不知道你爷爷临终前有没有告诉你什么呀？” 齐小姐摇摇头：“ 爷爷走得仓促，没来得及交代太多，所以我和家父对佛灯背后之事知之甚少。”“ 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个秘密和佛灯一起都是胡家世代相传，所以只有三个家族的掌门人才有资格知道。青山兄早逝，丰年兄又没留下什么话。”“ 苏老，您不是苏家的掌门人吗？您难道不知道？”“ 老夫并非苏家的掌门人，在同辈人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，我那上面还有三个兄长，大哥英年早逝，所以继承衣钵执掌苏家的 是我那二哥。我听说现在南京城里的大小苏家原本是一家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 本是同根生啊，这又是另一段陈年旧事，不提也罢。不过如今的大小苏家的确就是当年金陵三杰中的苏家。 那我们可以去找您的兄长啊，您不是说只有三杰的掌门人才知道吗？听齐小姐这么说，苏醒海笑了。 小齐啊，我那二哥比你爷爷还年长十几岁呢，早已不在人世了。 苏老，那现在大苏家是谁来执掌啊？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苏星海的名字在行内可谓无人不知，但与之相对的大苏家掌门人却几乎从来没听说过。 是我那侄子苏正，这孩子是我二哥的老来得子，所以格外宠溺。阿正从小就比较内向，所以不太合群，长大之后留过学，后来也就掌管了大苏家。之后他行事一直低调，极少抛头露面，所以外界对他没什么了解。不过我这侄子很有能力啊，这些年来把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没有辱没我苏家的名声。只是老夫也不知道他对佛灯之秘有无了解。 苏老，您看说半天了，这秘密它到底是什么呀？ 宝藏，一个巨大的宝藏。 答案揭晓，我却顿觉无趣了。我还以为什么惊天大秘闻呢，没想到只是个什么宝藏。也许是我一开始就期望过高，又觉得宝藏这东西既俗套又不真实。苏星海看出了我的失望之情，微微一笑。 胡闹啊，老夫说的这个可不是简单的宝藏，你不能用钱去衡量它。 这所谓宝藏不就是金银财宝吗？不过也是，古往今来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钱在许多人眼里的确是个大宝藏。 我略带揶揄， 苏星海听罢摇头， 嘿，非也，此宝藏价值不在钱上，金钱早就无法衡量它的价值了，因为这个宝藏它曾经改变过这个国家的命运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听起来很难，但有时候却也不是那么难，一起偶然的事件就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。比如发生在1914年的飞迪南大公遇刺事件，一个年轻人的冲动刺杀行为竟点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世界大战。话虽如此，但苏星海这么说还是很让我惊讶，只是继续追问他却也不知道更多了。他说这件事本来他是不应该知道的，但当年因为苏家分家他才有所了解，只是了解的十分有限。说完之后，苏星海在陆素心的搀扶下往回走了。陆素心喊我一起走，他们会送我回家，可是我婉言拒绝了。一来是不想惹那么多麻烦，我知道现在峰哥和警察都在暗中盯着我；二来我也想在这里单独待一会儿。把想法说了之后，陆素心便不再坚持，把这里的地理位置和交通都告诉我之后，他们便离开了。我也不害怕， 昨天晚上我都被人丢出南京城了，不照样全虚全影的回来了吗？临走之前，苏星海把那盏佛灯交给了我，说是物归原主。他们离开之后，就只剩下我一个。蜡烛还没熄灭，微弱的火光悠悠地照亮了胡青山的墓碑。我先是把手中的假佛灯放在墓碑前，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张从老贾那儿得到的照片，然后郑重其事地跪下来磕了三个头。苏星海的话也许不能说服我，但是老贾给我的这张照片却是个铁证。只是我不愿意在他们面前承认，毕竟我对苏星海还抱有强烈的怀疑。据苏星海说，和胡青山埋在一起的17座墓碑是28年前死于一场无名大火的胡家最后一代人，而那一年我刚好出生。胡青山一死，胡家就迅速衰败了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背景和国民党的关系，让胡家在新社会里活得举步维艰。火灾发生在落魄的胡家仅有的一栋老宅里，至今都不知道起火原因的一把大火在半夜烧起，不仅把胡家老宅烧了个精光，也把胡家的血脉给烧断了。假佛灯出现之后，苏星海马上就去调查了我的背景。他查到孤儿院收养我的日期和胡家老宅大火案隔了只有一个月，还有那张写着我名字和生辰八字的纸。他记得胡青山的小儿子在事发前不久刚刚喜得一子，只因时间仓促还没有报户口，所以不知道大名，只知道乳名叫做闹闹。虽然苏星海不知道我是怎么从那场大火中逃出升天的，但他肯定我就是胡家唯一的后代胡青山的孙子。我记得老贾跟我说过，天下没有巧合二字，这些巧合都是指明我身世的路标。磕完了头，我先把照片收了起来，然后借着烛光检查那盏佛灯。既然胡青山这样的一代人杰说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件仿品，那就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啊。只是这东西仿的未免也太寒酸了吧，眼力好点的人多少都能发现破绽，这实在是有点难负盛名。要知道手艺高超的仿造者绝对能仿造出真假难辨的仿品，更何况是大名鼎鼎的胡青山呢？我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，胡青山是国民政府的大红人、大金主，只手通天的古董大亨。苏星海每每提到他，便对他在古董方面的造诣尊崇有加。这样一个人，为什么偏偏会仿造自家祖传之宝呢？而且还仿得如此破绽百出？除非他本来就是为了某个目的才这么做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一定在这盏假佛灯上留下了什么重要的信息。我之前怀疑过老石头就是胡青山，也许胡青山当年没死，28年前在大火中救了我的也是他，然后还出于某种原因把我交给了孤儿院，再伪装成老石头接近我、养育我，最后留下那盏假佛灯给我。但是现在想想，如果假佛灯的存在是为了留存某个重要信息的话，那老石头在和我生活的这么多年里，他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我呀，何必还要依靠这个佛灯呢？而且老石头也从未跟我提及过关于佛灯的只言片语，他不像是知道什么的样子呀。看来关键还是在于假佛灯隐藏的信息，那就像是一把钥匙，是解开一切的关键。苏星海说不知道关于宝藏的具体信息，不管是真不知道还是有所隐瞒，想从他那儿得知恐怕是没戏了。

深翠，晚风吹送天河的星啊，回路绽放山影回，啊回路绽放山影回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。